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六集纪录片《中关村40年的足迹》正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每天8点播出一集。纪录片以时间为轴线，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大以来，全面展现了今天的中关村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离散式创新到集成式创新的发展历程。纪录片《巡逻现场实录2018》正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纪录片从警务工作入手，讲述了基层民警的巡逻故事。据了解，纪录片拍摄历时4个多月，摄制组昼夜蹲点在上海36个基层派出所，跟拍了近200位一线巡逻民警，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上海基层民警忙碌、琐碎而又辛苦的巡逻工作。由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美国漫威公司和美国索尼动画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将于本周五以 3D、中国巨幕 3D、IMAX 3D、杜比全景声制式登陆内地大银幕。据了解，电影讲述了普通高中生迈尔斯·莫拉莱斯跟随观众最熟悉的蜘蛛侠彼得·帕克学习战斗技能，一步步成长为新一代超级英雄小黑猪的故事。本周五，一部中国元素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也将上映。我们熟知的白娘子为了报恩到西湖边寻找到许仙，并由此开始了传颂至今的爱情故事。那么白娘子到底为什么报恩？他们的前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部以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为基础，讲述了白蛇白素贞在前世里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就将给您答案。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于本月31号上映。近日由窦靖童演唱的电影推广曲上线播出。在歌曲当中，汤唯和黄觉的迷离恋情搭配窦靖童迷幻的唱腔，带观众进入奇幻梦境的观看体验。变形金刚系列首部独立电影《大黄蜂》即将于明年1月4号在国内上映。妈妈咪呀中文版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轮演出由演员陈松伶出演女主角唐娜，演出将持续到明年1月5号。北京人艺2018年的压轴大戏《名优之死》将于本周四在首都剧场上演。与以往的人艺年度大戏不同，这出戏由年轻人唱起了主角。北京人艺院长任明与青年演员严瑞共同指导，青年演员严瑞出演主角刘振声，李小萌出演女主角刘凤仙。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讲座《周易智慧及其当代价值》将于本周日上午9点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邛楼2层举办。以上内容是由小易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最小相对湿度2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曲音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近日，歌手黄英携新作《传承之花》归来，以她清澈如山泉、高亢如凤鸣的英式唱腔，为乐坛带来了寒冬当中的温暖。黄英从快乐女声出道已经近10年，这10年间，她山歌精灵的形象深入人心。通过自己独特的高亢、嘹亮、淳朴、清透的嗓音，将流行歌曲融入中国古典乐器与传统歌谣的元素，让听众了解了更加年轻化、自然化的国风歌曲。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黄英和您一起分享她的音乐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今天晚上呢，静乔跟高磊呢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歌手黄英， 我们欢迎黄英。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英，主持人你好。 哎，欢迎黄英。哇， 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嘹亮的声音。 真的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声如其人，肯定是歌也如其人。那你唱歌的时候这种明亮的嗓音，是不是你也是你歌声的一个特质啊？ 是的，因为我是2009年比赛完，然后当时是一首《映山红》让大家认识。我觉得每个歌手有自己的一个声音特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也非常高兴自己有这样一个特点。 对对。 黄英是从快乐女声来被大家走进观众的视野的。 是的。 现在也已经有10年了吧。 马上十年。 而且这个山歌精灵的形象也是逐渐的深入人心了。 对对对。哎，你觉得人家给你起的这个绰号啊，山歌精灵，你喜欢吗？你怎么来看待这个称号？ 我很喜欢。我觉得听众们给我取的任何的绰号啊，我都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是代表着他们对我的一种认可。 其实我觉得精灵两个字所包含的意义会非常多。就是我们惯常思维当中一提到精灵，哎，我先问静乔吧，你觉得精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很活泼，很灵动。 对， 然后让人看了之后呢，不会就是一下子觉得啊，这个好遥远，就是它会很深入人心，而且呢就在你生命当中会时时的闪光。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你看啊，刚才静乔用了这么几个词，我总结一下，就是闪光、灵动，所以用到你的这个音乐当中，你的歌声当中，我们听起来也是闪光的，也是灵动的音乐。你觉得这样评价 你满意吗？ 很满意，谢谢。其实我自己对精灵的理解是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 嗯， 因为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我小时候看那精灵动画片，精灵就是很小 小 的，小 小的，嗯， 然后我就是个子小小的，但是我唱的音乐和歌曲都是声音稍微比较高一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我的一种褒奖吧。 嗯， 哎，就是这个声音这么嘹亮的话，是从小就有了这个特质了吗？还是后来经过一个特殊的训练才有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天生的，但是我是在比赛那会儿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唱到这个这样高，我是突然发现的。 哎，你最高能唱到多高啊？ 我还真没算过哎。 哦， 就是很高， 很高，真的是很高。我听过他的一些歌，哎，那小的时候有没有人就管你叫大嗓门？ 没有，因为在老家，就是我们老家讲话都那么大声。我爸妈讲话我们都是很大声的， 就很冲的感觉。 对，很冲的感觉。然后我的先生，我老公就说，你怎么跟你家人一讲话就感觉是像是在吵架一样。其实没有，就是我们讲话的那种感觉，就是哎，你在干嘛呀，哎，你在爪子嘛，就这种。 哎，真是。 嗯， 哎，你看啊，咱们这个黄奕来离这个话筒大概怎么也得有两个拳头，二三十公分， 声音很大吗？ 是特别大，你知道吗？ 而且他声音是很， 而 且他的声音是很亮的那种，这样的话穿透力很强。刚刚直播开始前的时候，我还专门那个叮嘱了，我说啊，离话筒一个拳头的距离就好了，他可能自己也比较了解自己的一个音量。 真的是， 我有时候唱歌我就会唱到高音的部分，我会把话筒离远一点，因为我会怕喷掉， 哦， 就话筒会爆掉。 哎，正好说到了这个唱歌哈，这个部分，嗯，你在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录制唱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小技巧呢？ 开声很重要， 哦， 就是我现在每天都会给自己10分、20分的开声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开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练习，加强对呼吸和音准，还有这个声线的稳定度的一个训练。 嗯， 哦，就像我们播音的那种练声一样的吗？ 开嗓一样， 口部操。 对对对对对 啊！那你在哪儿练呢？ 家里啊。 哇，那你这个邻居肯定每天都能听到你的声音。 但是我们的那个开嗓并不是一定是喊很大的声音，那个叫吊嗓了。 嗯，哦， 吊嗓。这一般开嗓的话，就稍微练一练那种，稍微就混一点混声的啊，或者是轻声的都可以，主要是练它的稳定性和气息。 哎，能不能现场跟我们来一小段，让我们学一下？ 嗯，那我就唱一下我那个传承之花的副歌吧。 好好好好， 离远一点。 嗯，来，这是他的最新力作，2年之后哈， 嗯， 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单曲《传承之花》，我们来听听 live 版。 嗯，呀塞罗里塞，呀塞罗里塞。 哇，天呀，这嗓子！ 我是不是离有没有爆掉？ 有爆掉， 真 的已经离这么远了， 真的是铁嗓。哎，正好说到传承之花，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是2年没有发新歌了哈，当然之前可能有3首儿歌发行，对吧？ 对，因为 当然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稍后再聊， 对， 因为当妈妈了嘛， 对 吧？ 对对，是因为当妈妈了，然后因为我刚生完二胎嘛， 嗯， 然后宝宝刚1岁，然后这期间呢，我有发过2首儿歌， 嗯， 啊，然后这首歌《传承之花》算是我的最新力作单曲，然后这是我的好朋友杨令量身为我定制的。然后我们有前期沟通很多，然后有一起聊很多的题材，最后定的这个题材。 嗯 啊，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描写的是一群生活在山谷里的人们，然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一辈的传承的祖辈留下的传统和记忆嘛。然后他们很朴实，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理念和一种态度，也是我向往的一种生活。 嗯 啊，然后其实我觉得美好的东西都应该要传承下来， 嗯 嗯，所以我们叫它传承之花。 哦，其实是一个有故事情节在里面的一首歌，而且讲述的也是咱们中国的 传统 文 化。 传统 文 化， 对。嗯，像我们中国有很多就是民间艺术很美好的，像我那个封面，大家看到那个封面就是头上有一个那个刻花， 嗯，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民间艺术很感兴趣，之前我就有买过一套刻花的道具，在家自己刻， 啊， 然后刻完了，哦，送给你，送人把它裱好送起来，然后挂在人家家里， 然后我这一次拍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要想，如果传承之花如何来体现呢？除了颜色，因为我那个封面是大红色的嘛， 嗯嗯，中国红， 对，中国红，我也加了那个刻花。然后那个刻花当时我买回来以后，我想自己刻的。然后后来那天我是干嘛？反正就是很忙，在定妆什么的。然后我的先生在旁边默默的帮我刻完了。 哇，好贴心， 而且是个非常有爱意的一个封面的设计。 啊、刻的，是的、 嗯。那这么着吧，咱们说了这么多，不妨就先来听 听 这首歌， 听听 好不好？来自于黄英的最新单曲《传承之花》。传承之花来自于歌手黄英的最新的一首单曲，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有浓浓的中国风的味道，这是不是也是你在创作这首歌曲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的一个初衷呢？ 是的，因为我的风格和我唱歌的这种感觉一直都是以中国风为主，然后融入一些流行的东西，这也是我十年以来发的所有的作品都几乎是有这个点的，所以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延续这个风格。 嗯， 那在这个歌曲里面，我们也听到有一些 比如说这种传统的乐器在里面， 古箫 啊， 它会显得非常的悠扬， 对，悠远， 对，悠远的 那种感觉， 它能够把那种就让你的心宁静下来。 我觉得跟你的声音正好呢，也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你的声音很高亢很亮，然后这个古琴和这个箫呢，它有一点沉下来的，这样就正好做了一个中和。 这是一种编曲艺术吧，就编曲也是一种创作，然后它会根据你的声音和整个音乐的风格走向去挑选一些适合的乐器。 哎，通过这首歌曲你最想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意境呢？ 其实这首歌写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亲子关系，也可以说是国家情怀，因为我还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统的文化和一些美好的一些手艺呀，还有艺术啊，都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对，要比如说我老公会武术 啊，厉害了。 对，那我就希望我的儿子小九和九妹都能够传承他爸爸的这个武术的这个对武术的这个技艺。 但是我觉得应该继承你的好嗓子才对呀。 这个也是我也有这个想法。对，我也希望就是孩子们能够继承父母身上的优良的一些传统和优点吧。缺点就不要了。 这倒直接是不是？希望你美梦成真啊。 好，谢谢。 那两个宝贝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参与到一些音乐的创作和表演当中？尤其老大是不是可以了？ 老大可以了，老大现在3岁半嘛，老二现在还小，刚1岁，所以他还不会讲话，只会叫妈妈，然后小九其实有录过两首儿歌了。 哦，就老大是吧？ 对， 老大是男孩，男宝 是个男孩，然后3岁半了。之前他2岁半的时候录的。 哇，厉害呀！ 对 啊，你让他唱他就唱啊。 他唱，他真的会唱。他因为他讲话比较早，他1岁都已经开始讲话了。 那真的是很早，尤其对于男孩来讲。 对男孩呢，他讲话讲得比较早，然后对于音乐这块来说，因为我在家也会经常哼唱一些嘛，因为我就。 耳濡目染的就会有一些音乐素养， 然后会给他听一些歌，他自己就会学。然后如果说我今天要让他录这首歌，我就会1周之内我就给他听，听完他自己哼，然后哼完以后我再一字一字教他，然后他就会唱，唱完了然后再去录音棚。然后去录音棚呢还得调，因为他不是说对你在家生活当中让他唱他真的唱，但去了录音棚他就有点陌生，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方法了。美食。就他喜欢吃的冰淇淋啊，巧克力呀、然后饼干之类的，诱惑他真的就唱。 所以一家三口是合作过了一首 歌 是吗？ 对，然后另外还唱了一首关于他新作的歌。双子座 全家人一起唱的那个歌叫 功夫家庭。 功夫家庭也是刚刚也提到了、 是跟一家人有关系的。 爸爸妈妈。 对，爸爸是会武术嘛。然后这首歌呢是叶圣涛老师量身为我们做的一首歌，因为觉得挺适合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唱了这首歌。 哇，天呀，好期待哈。 我也特别好奇，就是从这个山歌精灵就是自己唱歌，后来变成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先生一起来唱歌，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唱的稍微少一点吧。 词儿都给他们了， 这倒是实在啊。 而且录歌也很快，因为很简单，就是它是那种轻快的，就不需要去抠一些就很细腻的情感，因为它是一首比较欢快的歌，就快乐的唱出来就好了。 因为是快乐的妈妈嘛，之前有参加过快乐的女生的一个比赛，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就是快乐的一种生活，对于歌曲的追求的这个梦想还一直 都 在坚持着，对不对哈？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我非常满意的一种状态，然后我的家庭也会打理得很好，然后现在我可以发歌，依然可以发歌，而且接下来陆续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作品。接下来的作品会是以单曲的形式陆续的跟大家见面。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歌手黄英，带来了最新的一首单曲传承之花。好，那么大家伙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黄英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这个时段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中国风的歌曲，同样来自于黄英带来的痴梦。这首歌曲大概是一种什么样风格的呢？ 这首歌是那种也是国风音乐，然后它是其实当时是湖南卫视的一个电视剧的插曲，然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也非常轻盈，跟这个传承之花的感觉也还不太一样。它是情歌。这首是爱情的。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痴梦，

那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哈，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他非常喜欢中国风的歌曲，也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国风歌曲哈。哎，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这个国风歌曲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呢？ 其实最早我接触国风音乐，其实第一首就是《映山红》，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8岁吧，然后在我们老家的一个小歌舞团，我们那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就是10个人组在一起，今天去这里唱歌，明天去那里唱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小孩嘛，选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流行歌。然后我们团长就说，我们因为经常会去下乡到乡里面去，有一些叔叔阿姨的，他们就爱听一些老歌啊，那种中国最早的那种歌曲。然后我就当时在大街上我就听到了《映山红》这首歌，哎，我觉得这个旋律好美，那我就把它学会吧。然后我学会以后，我就让我们团里的哥哥姐姐们弹出来，用乐队把它奏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唱了。然后当时我选的一首《映山红》，另外一首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然后我唱的最多的也是这两首歌。然后后来有一年，09年要快乐女生比赛的时候有广告了嘛，然后当时看到广告，因为其实我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04年开始有这个比赛，然后那时候我在想，等我长大了，然后我也要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然后09年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机会吧，就是突然之间来到你的身边，然后你要把它抓住。然后我就去报名参加了快女，然后我就选了《映山红》这首歌。其实我当时选它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我喜欢，然后我能唱好。 哦，其实我们知道一般在这个比赛当中选一些歌的话，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大家特别熟的那种，或者年轻人很熟的那种流行歌啊，选那样的比较多。但其实映山红的话旋律特别的美，而且其实传唱度也特别特别的高。 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我当时选那一首歌是那种情况下是稍微有一点劣势的，因为当时我选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导演组的姐姐还说你要不要考虑换首歌。但其实我虽然听他说完我心里有点打鼓，但是其实我还是很坚定不移，我觉得我相信自己，我觉得这首歌我能够唱好，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音乐，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不分国界的，只要是好的音乐大家都能够喜欢，所以我就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唱了这首歌。 但是 所以一定要唱经典。 对啊，效果真不错哈。当时哈，那一直在坚持着国风音乐，那这10年来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怀疑我自己了，我坚持这个音乐这个方向对不对，我会不会想要比如说我也改一改，我去唱唱摇滚，我唱唱电子，我唱唱其他的这种 R&B 呀，对啊，风格的歌曲，其实我嗓音蛮好的，我可不可以去尝试。有没有否定过自己，或者说有没有犹豫和徘徊过？ 有过。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会儿刚比赛完下来，我是20岁吧，然后刚比赛完下来很忙，那天天都会有演出活动什么的， 通告很多了， 通告很多。然后慢慢的淡下来的时候，当你就是不那么忙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想这个事情。那时候我大概是在24左右，然后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样的风格才会更适合我。那如果说我现在追求的我自己喜欢的国风音乐会不会是大众所喜欢的，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市场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我考虑，我觉得公司可能考虑的会更多吧，因为可能公司会想的比较更广一些。 是， 其实公司那会儿会让我去怎么说呢，去找一找一些就当下流行的东西，要不要去，我们要不要去靠一靠。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比较迷茫和徘徊的。但是过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在我的认识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么久以来你去追逐市场，真的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说准确的说出真正的市场在哪里。我觉得一个歌手一定要做到，就是怎么说，我唱什么喜欢你的听众都听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做好自己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最后我干脆不要想那么多， 然后我跟我先生也会讨论这个问题，我先生也会鼓励我说其实真的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想你现在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 重新出发去唱自己喜欢的音乐。 对对，我这就是一直在说的不忘初心，其实不忘初心就是这个意思。 对，坚持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 对， 那这么着吧，我们也怀旧一把好不好，来听听十年前的那首歌。 好， 但是这个版本我估计应该不是十年前录的吧。 也是 也是啊， 就是那会儿比赛，差不多在比赛期间，比赛快完的时候、这首歌就录出来了。 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十年前黄莺带给我们的映山红。 十年前的一首《映山红》啊，黄莺，你在听到自己十年前的这个声音的时候，现在感受如何呢？ 我挺怀念的，我很感谢那一段时光，正因为有那段时光才成就了我。 而且我觉得听黄莺的歌，听她的声音，就我们今天听了短短的三首歌，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心灵特别心里有一种涤荡的感觉，就好像到了一片田野，特别的开阔。 对，而且我呢可能还有更深层次一层这个理解，就是有一种时间穿越的感觉，十年前的声音和这个大概四五年前的声音，以及现在刚刚的正在进行时当中的声音都不一样。 对，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听到其中的变化，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你的生活就会改变你的状态，你的状态决定你的声音的品质。 是。那其实呢，说到刚刚发行的这全新的单曲《传承之花》，也是和这个杨林老师来合作的哈。他包揽了作词作曲还有整个歌曲的制作。 编排制作。 对， 对，跟他合作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很好，因为其实我跟杨林认识也差不多快一年了，因为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然后我其实是在无意当中听到他的歌，他自己也是一个唱作人，然后我就很喜欢他的作品，然后我就跟朋友说我可不可以引荐我们两个见面，完了一见，我们一见如故就聊音乐。哇， 然后就做了这首歌。 就他也很欣赏你的这种风格，你也很欣赏他的风格。 对，他也很欣赏我，我也很想 高山流水遇知音的。 对啊，真不容易哈。那接下来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一些动作吗？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单曲？ 其他的，对，还有其他的单曲。大概会在年后吧，如果有任何动向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告诉大家的，然后我的作品都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见面。 是。哎呀，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哈。 是 啊，其实就刚才我们也突然想到，其实时间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年底了。这样黄英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出一份，提前送出一份新年的祝福吧，好不好？估计你要再来肯定得一年后了。 是的，那快过年了，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能够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黄英能带给我们更好听的音乐，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么嘹亮空灵的声音带给我们这种心灵的涤荡。 好，谢谢大家。 好，那下次的时候争取把老公还有自己的宝贝儿全带来，咱们一起唱。好不好？ 好， 加油黄英。 好嘞，谢谢。 好，那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静乔。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由我们主持人为您带来的领读者系列专题。明晚我们再会。 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胸无江海心南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改变从阅读开始。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高磊，今天为大家领读的是朱自清的背影。朱自清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是我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和学者，代表的作品有《春》《绿》《荷塘月色》《匆匆》等等。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见识过朱自清先生的文字。今天我们要读的《背影》是朱自清先生在1928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也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代表作。这篇散文短小的只有千余字，却给人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俄国作家高尔基曾回忆自己在年少时读完福楼拜的小说《一颗单纯的心》之后，曾被这个朴素的故事感动得如痴如醉。背影比起福楼拜那篇小说来篇幅更短小得多，情节也更加简短，却同样也激起了读者的感情。背影之所以能感动读者之处，在于朱自清先生对父亲的那种回忆。最重要的是他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许多读者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片段。一是胖胖的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跳下去又爬上来，就是为了给儿子买橘子。第二处呢，是父亲的来信，当中这样写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着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文字是这样的平静自然。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